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28集，程善动怒，见他那副妖媚面庞，撩人神情愈发反感，甩了手里的旧书扔在竹寒头顶，再砸落肩头，又是好大一声。阿音呼吸变得急促，蹲下扯他手臂，要他抬头起来，让我看看疼不疼。再仰头对程善愤愤道，修行之人竟也心急妄动，好生可笑。 得法绝宗弟子与施主何干？ 他起了身，甩手就要打上去，被竹寒骤然提高声响换了句阿音止住动作。 阿音， 老宗主坐在原地岿然不动，他不能动手打阿音，因而气急，意识点击砸在竹寒身上，却砸在阿音心里。而阿音错愕，这是他第一次真切无悔的唤他阿音，却没想到是在这种情况下，着实令人心中有些难过。竹寒说道， 阿姨，不可。 好，你说不可，我便不做。吓退无数厉鬼如何？独闯罗刹又如何？只要你竹寒小师父一句话，我便乖乖臣服，做好似人间最听话的一只兔宠。程善见状，缓缓开口道： 皇城脚下勾引绝宗弟子，犯大唐律法。朱轩，去请。 师父，不要！师父，弟子求您了，求您不要！是我心思妄动，他并没有勾引，一切都是关城作孽，您切勿祸水东引，宗族也定然不语。 阿音心急如焚，实在是想要动手，或者立马勾了这老东西的魂魄回地府。他压下竹寒声音，反驳道：关城，你不必把责任都揽于自己。老宗主，是我勾引在先，可他从小被你捡回清绝宗，尚且没有选择能力之时就要修行，哪里来的道理？我只不过是带他见见你口中的苦海俗世有多绚烂自在。 阿姨， 你莫要打断我，有何不可说？老宗主修行至花甲，却也是仍未顿悟，执念依旧深得很吗？程善呼吸深重，使了最后力气，拿了禅杖打在竹寒身上，还要吼着叫外面的弟子： 朱轩，朱轩，把这妖女给我送官！ 送官便送官，你不敢打我，便故意打他叫我心疼，你心当猪，当猪！竹寒默默受着打，还要扯阿音衣尾，教他少说几句。阿音不逊，势必要同顽固不化的老僧辩嘴到底。他无奈呵斥了一声： 你便想这般做人？ 阿音拉他躲那频频落下的禅杖，自顾自道：我带你走，这清绝宗片刻也不能待了。程善停下，立在榻边喘着粗气。竹轩闻声立在门口，要进不进。竹寒拉开阿音手臂，摇了摇头道： 师父未准，我不能走。 你怎的同他一样迂腐？若不是你不准我打他，我定要…… 阿音，世间之事从不是简简单单一个决断即可敲定，师父欲我养我，恩情不可磨灭。我虽要离宗，也要等师父一句准语，算作他对我慧命所画句点。 愚蠢至极，他定不会放过你。 一时不放我，我等一时；一载不放我，我等一载；十载不放我，我等十载。我自知愧对你，叫你也要苦等，你可愿意？说是再遇了叫你欢喜之人，我自也。 阿音本来还为前半句纠结，心头愈加憎恨程善。见他说什么再遇欢喜之人，只觉得又是不中听的，赶紧打断：我愿意，我愿意， 服侍千人千面与我无关，官城只你叫我欢喜。程善文罢叹了口气道： 朱轩，送他下山。 正午未至，守在疗房门口的弟子就退了。许是因为程善惊觉，他对待养了近二十载的弟子太过狭隘，竹寒怎会自己偷溜走呢？他还要等一个师父的准允。只程善心里现下确定，断然不允。直到夜深，竹寒仍在禅房，看纸张泛黄的旧书，面无表情。起来铺了床褥，准备就寝，又阴风入内，带着烛光晃动了几下。一转身，就有女子扑了个满怀。低头看，可不正是今日上午同程善据理力争的小姑娘？哦不，是闻名阴间的阴魔罗鬼阿阴。竹寒放松下意识紧绷的身体，去享受这从未敢奢求的怀抱，愣愣地抬手揽住她腰身，而阿阴埋在她衣襟，汲取着那熟悉的味道。白日里扯着嗓子同程善绝不相让的人，现下红了眼眶。关城，关城，迟迟叫着他的名字，一遍又一遍。 我在。 不知抱了多久，他仰头望他，只觉得不过一丘魁伟，他越发高了，那眼神满是痴迷，又有些欲泪，委屈道： 你怎么不同我讲？你同我讲，我便…… 他仍是素着脸，声音却是至极的温柔。 你便如何？为我试试吗？ 竹寒看阿音咬唇不语，继续说道： 你也知晓，我不准你这样。 阿音讨巧，抱他竟受腰身愈紧，换了话茬： 你心中有我？ 有。 你为我顶撞师父，要为我归俗？ 是。 你揽了全部的责与事，也是为了维护我。 阿音机敏，有大智慧。 阿音突然眼泪倾塌，同程善争论之时，又或是不得不走之时，他都没哭，现下在心上人怀抱，却忍不住潸然泪下，蹭他玄色衣衫一片氤氲。 我带你走，带你走好不好？关城，答应我。 竹寒胡乱伸手拭他脸蛋的泪，阿音目之所及便是他纤尘不染的白皙手掌，食指中间那节指腹有层薄薄的茧，定是常常搓动念珠所致。开了口又合上，再度开口，最终还是叹了气，伸手小心翼翼托住他的头，微微抬起。两人四目相对，他笨拙又生涩，却是满心虔诚地在阿音的额心印下一吻。 我不擅长俗世情爱，现下时时出自动心，可是我一直寻常人一旦相爱，便要一生一世。诚然，我的一生对你来说太过微薄，只算得上是一程。此生此诚，我终于阿姨，长长久久，亘古不改。若为此事，自愿堕泥里，遭厉鬼蚕食。 阿姨伸手抱住他的头，发茬刺着食指，是熟悉又陌生的感觉。踮脚吻上他发恶似的嘴，一手悄然滑到他面前，遮住那仍旧睁着的眼。他跟着闭目，感受酥麻触感，有湿热小舌在舔舐双唇。女子眼睑垂落最后一滴泪，声音充斥着暧昧，只短短二字： 张口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